乡的赤诚写给你，愿你永远坚强，永远蓬勃。 心呐，愿天下都欢。

山的全是你，是你手中一句分和 兄弟， 好战友啊！ 过了漫漫长路，见多少花落花开，只因为与你与你同在，才觉得春风满怀，经历了漫去潮来，正因为与你与你同在，这岁月才从容安排。有你那深深的情，有你那浓浓的爱，生活的酸甜苦辣在一步步闯出 掌声与喝彩，彭丽媛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在这次的经典走四方当中，为您带来中国当代作曲家孟庆云的作品专辑。好，编辑葛剑锋，主持人麒麟，和您下次节目有约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别样经典，想念的365天，期待的365天，时间不变，地点不变，收听方式也不会改变，锁住时光，留住记忆，继续经典，继续收听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仪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